间爱中的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溺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，不曾远离。

现在已经不离，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变得爱笑爱哭泣，早知道太好奇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，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 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也想是轻轻的吻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爱行囊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像风雨聚又散。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一厢与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着心中，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感，是某一段寂寞和爱像风雨聚又散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中秋节到了，今年家里添了一位新成员，我可爱的小宝宝。感谢老公在我孕期的时候为我订了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。每周配送三瓶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让我舒舒服服地度过孕期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

谁对谁重要，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。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高温慢炒，像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，这比喻把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线撒跳，玉米在发烧，爆米花的 中午十二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 My Love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我在南京优待款， 我在分。